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六，农历8月19，北京小雨22度不到18度。 以下是内容提要。习近平向2021中关村论坛视频致贺。 习近平同越共中央总书记通电话。 习近平同汤加国王通电话。 习近平同所罗门群岛总理通电话。 李克强对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作出重要批示。 栗战书同巴布亚新几内亚国民议会议长举行会谈。 汪洋出席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闭幕式。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尼泊尔文版首发式和第三卷英文版推介会在加德满都举行。今天的走进乡村看小康，带您领略各地别具特色的小村镇如何绘就田野新画卷。外交部发布美国干预香港事务，支持反中乱港势力事实清单。 前八个月国有企业营业总收入同比增长24.9%。 美国过去10天平均日增新冠肺炎死亡病例超2000例。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 以下是详细内容。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2021中关村论坛视频致贺，总台央广记者刘乐、潘毅报道。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泛深远，世界经济复苏面临严峻挑战， 世界各国更加需要加强科技开放合作，通过科技创新共同探索解决重要全球性问题的途径和方法，共同应对时代挑战，共同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习近平强调，当今世界发展科学技术必须具有全球视野，把握时代脉搏，紧扣人类生产生活提出的新要求。 中国高度重视科技创新，致力于推动全球科技创新协作，将以更加开放的态度加强国际科技交流，积极参与全球创新网络共同推进基础研究，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加强 知识产权保护，营造一流创新生态，塑造科技向善理念，完善全球科技治理，更好增进人类福祉。习近平强调，中关村是中国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中关村论坛是面向全球科技创新交流合作的国家级平台。 中国支持中关村开展新一轮先行先试改革，加快建设世界领先的科技园区，为促进全球科技创新交流合作做出新的贡献。 2021中关村论坛当日在北京开幕，主题为智慧健康碳中和。 由科学技术部、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共同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越南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阮富仲通电话。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在中国国庆前夕同阮富仲总书记同志通电话。 今年以来，我同阮富仲总书记同志以多种方式保持密切交往，推动中越两党两国深化战略互信，巩固传统友谊，共同引领新形势下双方关系不断发展，行稳致远。习近平指出，中越两国是山水相连的社会主义邻邦，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在世界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叠加作用的复杂形势下， 双方有很多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关切，我们要把握正确方向，加强团结合作，不断壮大社会主义事业，切实维护好两党两国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并为地区和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 捍卫共产党执政安全和社会主义制度安全是中越双方最根本的共同战略利益。中方坚定支持总书记同志带领越南党和人民走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实现越共十三大确定的发展目标。双方要开展好理论研讨、干部培训、地方党委合作等机制化交往，深化两党两国对口部门交流互鉴，加强舆论引导。双方要加快发展战略对接，打造新的合作亮点，让两国人民有更多获得感。中方坚定支持越方战胜疫情，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双方要加强国际和地区事务协调和配合，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反对新冠病毒溯源政治化，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阮富仲对中国成功举办庆祝建党100周年和即将迎来建国72周年表示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共建党100年和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特别是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各领域取得的重大成就，坚信中国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取得新的辉煌业绩。阮富仲表示，当前越中两党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势头，高层交往密切，经贸合作快速增长，越方高度重视并始终将发展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作为头等优先，感谢中方为越方抗击疫情和恢复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越南共产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双方在经贸、抗疫、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加强互利合作，促进双方社会主义事业和两国关系不断发展，共同促进本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汤加国王图普六世通电话。习近平指出，中汤建交以来，两国政治互信不断加深，各领域交流合作成果丰硕。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汤同舟共济，携手抗疫。中方高度赞赏汤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面对世界百年变局和全球疫情交织的复杂局面，中汤要加强团结协调合作，推动中汤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汤方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内拓展各领域合作，为汤方提供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经济技术援助，继续实施好农业技术合作项目，为汤加农渔产品进入中国市场提供必要协助。中方欢迎汤加企业积极参加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愿继续为汤方抗击疫情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习近平强调，中国同太平洋岛国积极开展互利共赢合作，愿同汤加等太平洋岛国分享减贫经验，深化发展合作，帮助太平洋岛国更好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和自然灾害。中方将设立中国太平洋岛国减贫与发展合作中心，筹建中国太平洋岛国应急物资储备库等项目。中方理解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特殊关切，将支持太平洋岛国提高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图普六世祝贺中方成功举办全运会，预祝北京冬奥会取得圆满成功。图普六世表示，中方医疗专家和农业技术专家为汤加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和确保汤加粮食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汤方对此表示感谢。汤方坚持独立自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继续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汤方支持太平洋岛国加强同中国关系，愿为此发挥积极作用。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所罗门群岛总理索加瓦雷通电话。习近平强调，中所建交2年来，两国关系蓬勃发展，给双方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事实证明，所方做出同中国建交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中所同为发展中国家，在维护国际秩序和公平正义方面有很多共同利益。 中方尊重所方自主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所罗门群岛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努力。中方高度赞赏所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所方一道推动中所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所方加强党际交流，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所罗门群岛发展规划对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欢迎所方利用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平台推广优势产品，扩大对华出口。中方愿继续向所方提供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经济技术援助，为所方抗疫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中方愿同所罗门群岛等太平洋岛国分享减贫经验，深化发展合作，帮助太平洋岛国找到适合本国国情的减贫发展道路，更好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和自然灾害，提高应对气候变化能力。索加瓦雷表示，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并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预祝北京冬奥会顺利成功举行。中国为包括所罗门群岛在内的世界各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提供了大量支持和帮助，所方表示赞赏和感谢。所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赞同中方主张的主权独立、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政等原则，支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在涉台、涉疆、涉港、人权等问题上继续坚定支持中方。所方愿意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互利合作，将所中关系提升到新的高度。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对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国家生态安全。当前各地正陆续进入秋冬季防火期，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入扎实做好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要压紧压实属地部门单位个人责任，构建群防群治工作格局，形成工作合力，强化底线思维，切实加强隐患排查整治，及时发布预警信息，采取针对性响应措施，主动防范化解火灾风险。要时刻做好应急准备，优化指挥机制，科学布防力量，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培训演练，安全高效扑救，坚决防范重特大森林草原火灾和扑火人员伤亡事件发生。国务委员、国家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总指挥王勇昨天出席全国秋冬季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并讲话。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以视频方式同巴布亚新几内亚国民议会议长波马特举行会谈。栗战书说，习近平主席2018年对巴新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了双边关系发展的新阶段。两国各领域友好交流合作成果丰硕，成为大小国家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典范。栗战书指出，今年是两国建交45周年，中方愿与巴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发展。亦要继续加强政治上相互支持，中方尊重和支持巴新走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台湾问题涉及中国核心利益，中方赞赏巴新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二，要推进抗疫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反对将抗疫和溯源问题政治化。三，要推动务实合作，加强一带一路倡议和联通巴新等发展规划的战略对接。四，要拓展人文地方交流。五，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权益，共同推动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栗战书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巴新议会加强交流，希双方保持各层级交往，积极履行立法职能，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良好政策法律保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在国际和地区立法机构组织中的合作。波马特说，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巴新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进一步发展相互尊重、互惠互利的双边关系。感谢中国在促进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抗击疫情等多方面给予的宝贵支持。巴新国民议会愿深化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共同致力于推动两国关系发展。 本台消息，历时近一个月的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昨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出席颁奖仪式暨闭幕式文艺晚会，并为获奖集体和个人代表颁奖。本届文艺汇演剧目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指导，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为主题，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围绕民族团结、脱贫攻坚、绿色发展、援藏援疆等内容，用艺术的形式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时代，思想内涵深刻，创作质量上乘，艺术造诣较高。自9月1号在国家民媒网站和央视网上线展播以来，42部剧目的总浏览量已突破1300万人次，覆盖面大大超过往届，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本届文艺汇演设立圆梦奖，寓意56个民族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天路等10台剧目荣获最佳剧目奖，北魏长歌等15台剧目荣获优秀剧目奖，藏地彩虹等9台剧目荣获剧目创新奖，干字碑等2台剧目荣获最佳编剧奲，草原英雄小姐妹等2台剧目荣获最佳导演奖，骑兵等4台剧目荣获艺术表演奖，侗寨琴声等4台剧目荣获音乐创作奖，血色湘江等4台剧目荣获5台美术奖。颁奖仪式结束后，举行了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闭幕式文艺晚会，共创未来，共享荣光。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尼泊尔文版首发式和第三卷英文版推介会23号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举行。尼泊尔总统班达里在致辞中表示，中国在国家治理和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受到世界的普遍关注。相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有助于人们了解中国的发展奇迹和习主席的思想理论政策方针与成功实践。中国在脱贫攻坚和良治方面的丰富经验为包括尼泊尔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有益借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为中外读者认识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供了重要文献。这一思想是实现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行动纲领，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中国智慧。截至目前，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已翻译出版13个语种。 中共中央宣传部昨天邀请5位文博领域党员代表，以扎根文博一线、传承文明星火为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央广记者丁飞报道。 60多岁的陕西省西安市文物稽查队队长杨洪刚坚守文物保护一线40多年，查办文物行政违法案件510多起。 文物安全是文物工作的生命线、底线和红线，面对困难和危险，作为执法者，我们要敢于挺身而上，敢于亮剑。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国际合作中心研究员王元林认为，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漠高精神，就是文物领域宝贵的行业风范。湖北省博物馆馆长方琴分享了博物馆工作肩负的时代使命。 2020年武汉疫情期间，我作为馆长和我的75名同仁一起，在博物馆馆区封闭值守80余天，确保了文物的安全。 叶妮作为长期坚守在田野考古一线的女性，分享了她与重庆女子考古队队员不断充实重庆文物考古成果，在故纸堆里找感动，在田野里书写青春的情怀。浙江省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袁晶则讲述了一代代红船人的故事。 走进乡村，看小康。 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各地涌现出一批别具特色的村镇，在希望的田野上绘就一幅幅美丽新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北京市密云区冯家峪镇西白莲峪村位于密云水库的上游，为了保证清水下山净水入库，当地腾退了家畜养殖，转而依托生态优势发展民宿产业，初步形成观光、采摘、住宿等为一体的休闲养生基地，年旅游收入达到600万元，2020年被评为全国文明村。北京市密云区冯家峪镇党委书记林贵斌： 西白莲峪村下一步将以人居环境长效管护工作为重点，实施量化、硬化、美化工程，推进医养结合项目建设，大力补齐电力、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短板，提高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走进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瓦屋镇娄子河村，音乐声此起彼伏。河南省首批乡村音乐厅落户娄子河5年多，打通了文化优质资源向基层延伸的最后一公里，不但促进了乡村文化振兴，也助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村民刘化： 全家人听见我这琴声都感到心里是真是高兴，我的梦想就是将来能走上更大的舞台，秀秀农民的生活，彰显农民的风采。 湖北黄冈市罗田县燕窝湾村地处大别山腹地，近年来燕窝湾村打造生态名片，通过村企联建产业扶贫，人均纯收入翻了10倍。燕窝湾村第一书记徐志新： 我们整个片区6个村4800人，我们解决了近2000人的就业，不用背井离乡，我们建好这个山谷，希望我们的燕子归来、游子归来、生态归来。 海南昌江黎族自治县王下乡拥有98%的森林覆盖率，当地秉持守护好绿水青山这一发展准则，引导村民进行生态修复、基础设施建设，打造中国第一黎乡。昌江黎族自治县王下乡党委书记杨荣辉： 盘山路的建设，路通了以后，县区也通了，水也通了，慢慢这个游客也多了，老百姓得了收益后，慢慢就变成了保护者。 更多详细内容请关注今天下午2点中国之声特别直播走进乡村看小康。 本台消息，外交部昨天发布美国干预香港事务、支持反中乱港势力事实清单，系统梳理了2019年修例风波以来美方干预香港事务、插手中国内政的种种劣迹。事实清单从5个方面隶属美国干预香港事务的诸多事实：一、炮制涉港法案，抹黑中方对港政策，插手香港内部事务，大肆干涉中国内政；二、悍然实施制裁，妄图阻挠香港国安法和中国全国人大有关决定在香港顺利实施；三、污蔑诋毁特区事务，妄议香港警方执法行动破坏香港繁荣稳定；四、包庇支持反中乱港分子，为其兜售港独主张、散播政治谎言提供平台，是非不分、颠倒黑白，为违法分子说相；五、多边串联施压，纠结盟友联手干涉香港事务，通过发表联合声明等方式对香港事务说三道四、指手画脚。谈及事实清单的发布，外交部发言人强调，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外国无权干涉，美方通过打香港牌破坏香港繁荣稳定、遏制中国发展的图谋不可能得逞。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美方应切实尊重中国主权，恪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停止干预香港事务，停止干扰香港法治，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本台消息，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昨天表示，外交部发布有关事实清单，是对美国一再污蔑抹黑中国政府对香港管制和悍然对中国政府官员进行所谓制裁的有力回击，我们对此表示坚决支持。发言人指出，从事实清单中人们可以看到，美国干预香港事务、支持反中乱港势力是何等的卖力、何等的赤裸裸、何等的肆意妄为。 透过这些确凿证据，人们更可以认清美国在民主、自由、人权、法治问题上奉行的虚伪双标，执迷于当教师爷颐指气使的霸权本质，和企图通过搞乱香港来遏制中国发展的险恶用心。但美国的如意算盘终究是打不响的。发言人强调，香港国安法的制定实施和香港选举制度的完善，已使香港由乱转治，并由治及兴。任何外部干预都不可能动摇中国政府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坚定决心，都不可能阻挡一国两制航船继续劈波斩浪前进。 本台消息，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发言人发表谈话表示，我国外交部9月24号发布美国干预香港事务、支持反中乱港势力的事实清单，是对美国霸权主义行径的有力揭露，也在国际社会上立此存照，以正视听。我们坚决支持这一必要的正义之举。随着一国两制治理体系不断完善，香港必将实现长治久安和长期繁荣发展，这是香港广大市民福祉所系，对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投资者也是有利的。那些企图以港恶华的外部势力，必将在中华民族捍卫国家利益的钢铁意志面前碰得头破血流。 本台消息，中央驻港国安公署发言人昨天发表谈话表示，外交部发布重磅清单中的大量事实表明，美国处心积虑搞港版颜色革命，目的就是大力扶植反中乱港势力搞垮香港，从而否定一国两制，进而迟滞或阻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推行强权政治无可辩驳，霸凌恶行无所不用其极，险恶用心已昭然天下。发言人表示，中央当机立断出台香港国安法，落实爱国者治港根本原则，重权治乱，正本清源，反中乱港活动得到有效打击，百姓重享安定祥和，为护佑香港最广大市民安全福祉都牢了底线。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大势已成，不可逆转。任何势力还想试探中央对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决心和底线，甚至胆敢在这一问题上轻举妄动，只能自取其辱。 本台消息，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言人昨天表示，中方发布清单是对美方日前发布香港商业警告、制裁中央驻港机构官员等霸凌行径的有力回击，是对美长期以来违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干涉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破坏香港繁荣稳定的有力揭批，是对一切外部干预势力和反中乱港分子的有力警告，彰显了中方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的坚定决心、坚强意志和强大能力。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收回干预香港事务的黑手，否则必将搬起石头重重地砸在自己的脚上，必将遭到中国人民的有力反击。 本台消息，香港特区政府发表声明表示，全力支持国家外交部发布清单，罗列美国干预香港事务及支持反中乱港势力的恶行。香港社会现已经由乱转治，并由治及兴。香港的营商环境在国家大力支持下，非但不受影响，在“十四五”规划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大机遇下，将会商机无限。特区政府将继续坚定地执行香港国安法及全面贯彻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坚决反对及防止外国势力干预香港内部事务。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9月23号0点到24点，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54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4例，本土病例30例，黑龙江15例，均在哈尔滨市，福建15例，其中厦门市11例，莆田市4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1例，均为境外输入。截至9月23号24点，现有确诊病例1009例。截至9月23号， 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19,792,000剂次。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党的十九大以来，司法机关坚持立法先行，推动出台法律法规100多部。全国40,000个司法所、200,000名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活跃在全国64万多个乡村社区。 财政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前8个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主要效益指标保持增长。国有企业营业总收入474,191.2亿元，同比增长24.9%，两年平均增长9.6%。国有企业利润总额31,249.4亿元，同比增长75%，两年平均增长13.9%。 在债券通、北向通开通4年多后，南向通昨天正式运行，首个交易日共达成债券交易150余笔，成交金额约合人民币40亿元，涵盖了香港市场的主要债券品种。 教育部昨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考试招生工作的指导意见，到2024年，省级统考将成为艺术专业考试的主体，不再跨省设置校考考点，文化课成绩要求在目前最低标准上将再提高。 和平使命2021上海合作组织联合反恐军事演习昨天在俄罗斯奥伦堡州闭幕。 32集大型工业史诗电视连续剧《火红年华》将于今晚在央视一套黄金时间段播出。该剧以国家三线建设为背景，全景式的展现当年一大批意气风发的建设者们将一片不毛之地建设成为新兴工业城市，并创新升级新工业体系，带领企业踏上新征途的光辉历程。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9月24号，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8届会议上，巴基斯坦代表65个国家做共同发言，支持中国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一国两制，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和双重标准，反对出于政治动机基于虚假信息对中国进行无端指责，反对以人权为借口干涉中国内政。此外，海湾合作委员会6个成员国集体致函支持中方立场，20多个国家以单独发言的方式支持中国，共有近100个国家以不同方式表达对中国正当立场的理解和支持。 世界卫生组织24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日增加483,898例，达到2,3,041,8451例。死亡病例增加8,225例，达到472,4876例。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晨5:21，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278,4814例，死亡686,372例。过去24小时，美国新增确诊病例141,046例，新增死亡病例3,556例。截至24号，美国过去10天平均日增新冠肺炎死亡病例超2000例。 这次新闻合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刘钦、李丹丹、孙稳、郭鹏，主播魏东、郑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合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